喂，哥仔，搞紧咩啊？ 喂，我揾紧郁敏喺边度啊？ 咩郁敏喺边啊？ 咩啊？今日25号啦嘛，我揾紧郁敏射马购物车喺边度啊？ 吓咩？唔系1号先交嘅咩？ 你唔系唔知啊？独立付费节目25号已经有得交噶啦。如果1号嗰日有马跑，又或者有波踢，嗰日先交，可能蚀咗1集噶。 哦，原来咁嘅新玩法。喂，又系月尾，喂，借部电脑嚟，等我自己交月费先。 喂，冇问题，攞去。 各位观众、各位听众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睇、收听《郁敏踢爆之说文解字》。今集的主题是批斗。法律学者戴耀廷近年热衷于政治，他既是占中的倡议人兼发起人，亦都是涉嫌选举舞弊的雷动计划的主持人，一时声名大噪，於是就自得意滿，嚴然以香港國師自居，要和這個城邦建國的陳雲根相提並論，分庭抗禮。上個禮拜他在台北出席一個由台獨組織主辦的論壇，忽生奇想，講了以下一段說話：中國現在的專制政權有一天會結束，中国必定会成为一个民主的国家，到了那一日，香港人就能够实现民主普选，并且可以实现人民自决。到了那个时候，香港人就可以考虑是否成立独立国家，或者同中国其他的地区的族群组成联邦或者邦联。戴耀廷在台北出席台独组织主办的论坛，咁就见人讲人话，见鬼讲鬼话，就发表一啲自己都唔相信嘅政治预言，但系就俾中共同埋佢喺香港嘅奴才扣上鼓吹港独嘅帽子，开动宣传机器，组织动员嗰啲亲共嘅团体，铺天盖地咁样批斗，时光倒流，香港仿佛进入咗这个中国的文革时代。批斗呢，就是1949年中共建政之后最常见的政治语言和政治运动。批斗的意思就类似批判或者批评，但是呢明显带有严重的暴力和破坏行动。批斗通常亦都是以群众运动的形式进行，例如批判大会、游街、武斗、抄家、破坏文物等等。在1966年至1976年期间的文化大革命这十年间，所有被认为有违背毛泽东思想的人或者事都会被公开，然后是进行这个批判，当中是包括文字的批判、公开侮辱、或者破坏机构建筑物或者物件、伤害肢体等等，甚至杀人都是很普遍的。在文化大革命时期，被批斗的对象的定义就不是很清晰，并且可以十分随意。被批斗的人可以包括有中共的党员、政府干部、知识分子、地主、商人、道士、修女、教士，甚至老人家和细蚊仔都有。由于有权力斗争的性质，不少当权派亦都曾经被公开批斗，包括刘少奇、彭德怀这些人。批斗又为什么一定要用暴力呢？批斗又为什么一定要杀人呢？因为毛主席说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，不是做文章，不是绘画绣花，不能那样雅致，那样松容不迫，文质彬彬，那样温良恭俭让。革命是暴动，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。香港现在进行的政治批斗暂时呢都还是语言暴力，但是当基本法23条立法之后，就会变成国家的专政机器，可以高举保卫国家领土完整的真理大旗，合法地使用暴力。 多謝各位收睇收聽本節目，下集再見。